交距離等防疫規定。美國國會參議院對前總統特朗普的彈劾聆訊踏入第三日，彈劾案管理人民主黨眾議員在聆訊期間播放視像片段，又引述特朗普支持者的說話，指他們1月6日闖入國會山莊是按特朗普的指示行事。作為控方的彈劾案管理人結束陳辭之後，特朗普的代表律師將展開辯護程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市区气温降至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牛年欢乐，欢乐牛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王爷，祝大家同我一样保持心境开朗，用音乐 keep 住正能量。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恭喜恭喜！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大家身体健康， 牛年吉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千禧年代消费新闻有接住。 大家好啊！喺星期五大年初一嘅朝早咧，继续有千禧年代喺度啊！我系萧乐文，早晨早晨，恭喜发财啊！不过咧喺我身边咧，仲有一位嘅女声、啊、今日。 系啊，早晨萧乐文，大家好，我是陈浩之啊！牛年啊，先祝大家身体健康，牛气冲天啊！ 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啦！咁除咗我啦，萧乐文同埋陈浩之喺度咧，今日喺千禧年代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年轻声音喺度出现啊！系啊，咁佢哋都本身都系千禧年代团队嘅同事啦。先有陈嘉宏先同大家讲下今年有啲咩祝贺说话。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牛年嚟到啦，咁啊祝贺我咧身心康泰，亦都好似牛咁样咁勤力又有回报啊！ 好啊，仲有另一位同事孙泽芳。 系早晨，咁多位听众啊，牛年啊，祝大家心想事成，事事顺利，赚多啲金牛啊！ 嗯，仲有黄佩珊喺度，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啊，今年咧就祝大家好似牛牛咁样样，身壮力健啊！ 嗯，大家都是身体健康啊！ 我都祝大家咧，即系听众啊，电话旁边啊，收音机旁边咧，听住嘅朋友，朝气勃勃，生生猛猛啊！嗱，今日嘅千禧年代咧，就会同大家咧讲下鼠年十大消费新闻结果嘅公布啊！嗱，十大消费新闻选举咧就系由消委会主办啦，香港01、香港经济日报、情报、Topic、U 周刊啦、香港电台啦，同埋有线新闻咧系全力支持嘅。咁啊，结果已经出咗噶啦，今年嘅总投票人数咧系6038人，都系破咗纪录嘅，陈老师。 错啊！咁事不宜迟啦，究竟个结果系点咧？我哋即刻听下第十位。 第十位， 咁啊，第十位咧就系政府同多国商讨旅游气泡啊！咁呢一个新闻咧就有3119票啊！咁啊，相信咧大家都记得咧，喺11月嗰阵时咧，政府咧曾经系同新加坡咧系倾成咗呢个旅游气泡协议啦，咁预备要开始呢个旅游气泡，但系咧就因为爆发第四波疫情， 所以臨門就要延後了。 是啊，這個旅遊氣泡這四個字真是既熟悉又陌生，因為真的說了很久了，但是似乎真的做呢就還是暫時未見到期啦。其實當時呢說到新加坡可以開通做旅遊氣泡，你們自己有沒有想過這麼久沒去旅行心足足都可能去那裡、啊、 其實我自己都有的，雖然有聽說那個價錢預計都比較貴一點，但是可以有幾天離開下香港放鬆一下，其實都是挺吸引的。 真的貴幾倍、啊、 都是的，但是因為整年都沒有去旅行了、只有這一次儲埋都 OK 了。 但給你選擇，如果真的通回旅遊氣泡，你最想通回哪裡呢？ 我最想通回都有很多地方的但日本都是啦，但我都想去芬蘭探親，因為今年有個朋友他剛剛有了 BB， 很想快點可以探他、 好像說原來看回資料都真的談旅遊氣泡的時候談過歐洲，不過可能都暫時看都未知是不是真的可以是這麼快，可能都是附近的地方先的了。 第九位， 消委会测试消毒酒精六款含甲醇，逾八成浓度或容量不足。这一单新闻就拿了3514票的。 一听到咧呢一个新闻嘅时候咧，哇！嗰阵时都有啲担心啊，因为屋企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酒精啦，都唔知边款真边款假， 同埋唔识分咯，即系普通人即系唔知道甲醇原来系可能长期吸入嘅会有害啊咁。但系因为呢段时间咧疫情期间，真系大家用多咗好多消毒药水，譬如我自己咧以前真系翻屋企，我可能又污糟啲啦，对鞋咧都系摆入屋嘅。但系而家咧都真系啊，攞好多消毒药水咧喷清楚个鞋底啊，啲衫又喷清楚啊，即系确保一入到屋咧就盡量咧唔好有嗰啲病毒啊咁樣咯。 嗱，咁其實甲醇係啲咩咧？其實甲醇咧唔係我哋屋企可以用嘅消毒酒精嚟嘅喎，係一啲工業用嘅酒精嚟嘅，佢係一種溶劑啦咁樣。其實佢可以透過我哋嘅皮膚咧進入我哋嘅身體裏面咧，咁就可能會中毒啊，破壞我哋嘅神經系統啊咁樣噶。所以其實我哋如果大家要買酒精嘅話咧，記得要睇清楚。究竟裡面是不是有甲醇啦，還是有其他的成分啦？ 這宗新聞都提大家好好留意清楚了。要 第八位， 疫情下食肆掀結業潮，有外賣平台逆市擴張，這個新聞就拿到3736票的。 大家很熟悉，我想尤其是講緊的同事黃佩珊我幾乎見到你每一天都是有份擴張這個業務 我很支持外賣平台的，因為真的這裡太遠了，來去那些餐廳實在還有很方便，他們又這樣可以坐在 office 這樣做著東西等著東西吃，不是很方便嗎？ 我們都很勤力工作嘛，爭取時間做多些東西。 但我想知道呢，即除了你我每天見到你在這裡叫外賣之外，你是不是工餘時間都是經常叫外賣呢？還有其實我見過價錢都幾比一般是貴一些的。 其實呢，如果一班人一起嗌呢，大家 share 返個運費，我又覺得唔係好貴嘅。好似呢，其實呢我哋喺度有個調查話呢，有一個外賣平台呢委託咗一啲市場調查公司呢，話呢原來呢香港人最鍾意嗌嘅外賣呢竟然係一間珍珠奶茶店嘅其中一個茶飲喎。其實呢，對，如果大家一起可能十個人咁樣去 share 一張單嘅話，其實都唔係好貴嘅一個運費。 我反而見到咧，啲網上平台咧，有啲資料公布話啲客咧平均每個月咧訂4次。你係咪？ 係啊。 你覺得係咪小兒科啊？對你嚟講，4次根本。 其實每個月訂4次嘅話，即係一個星期1次。其實我一個星期都唔止4次。 係。所以咧，都睇得出可能咧，對於一啲傳統啊嘅食肆咧，都有影響。見到外賣咁多嘅時候，不如我哋咧都揾一位嘅業界人士咧講下，即係呢段疫情期間咧食肆嘅影響啊。有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慧醒嘅，早晨。 早晨，杨伟成，新年快乐， 平安大吉啊！最紧要 系啊，最紧要亦都业务啦，嚟紧疫情啊，都希望可以舒缓嘅时候，你哋可以开翻啦。不如都讲下啦，回顾下呢一年啊，即系饮食业嘅困难啦。 哇！回顾一年真系艰难求生啊，好惨啊！自从去年即系呢个旧历年咧，一开始咧呢、這个疫情一嚟到由中国大陆咁传到嚟。我哋香港之後，咁我哋都喺呢、這個一月咧，就三月到咧，月底到咧，就政府就開始限聚令啊嘛。咁嗰陣時，我哋聽見呢個病情咧，都驚啊，開始有人戴口罩咧，都冇人出嚟。 咁大家都喺度憧憬翻以前啊，喺呢一個非典嘅時候嗰種情況啊，咁樣。 但呢一年咧，我見除咗有限聚令啦，又即係晚市禁堂食啦，你有冇話其實邊啲招，即係政府嘅招咧，對你哋嘅業務嚟講係打擊最大嘅咧？ 咪最大就係呢個。而家由12月9日到現在嗰70日咧，得翻個日頭，兩個人，呢個嚴重打擊，因為係過去咧一個12月份同埋一個春節前後嗰個一個月咧，都係我哋黃金檔期嘅檔期，旺季嘅檔期， 多節日啦又， 係啊，我哋一個月做大概168億嘅乘50日，因為酒席嗰個數。得人驚啊嘛， 係啊，好多新人都可能會延遲擺酒啊， 冇曬添啊， 冇啊， 嚟緊咧新一年啦，咁政府咧之前都對你哋做咗啲資助嘅，新一年咧又有啲咩期望咧，或者其實之前啲援助又夠唔夠，使唔使加碼咧？ 我諗要啊，我哋希望咧嗱，政府嚟講咧，既然你咁，我哋希望喺呢個空氣中。又呼籲政府啦，咁咧就希望都有個第五期嘅援助啦，係咁第二個嚟講咧，都希望咧呢個初七之後，如果疫情下跌啲咁多咧，都逐步開放6位、8位至到10位啊、12位咁咯，恢復翻我哋嗰個叫做常態嘅生活啦， 嚇。 第三嚟講，我希望政府咧真係開放翻個邊境啦，因為個遊客對於我哋個飲食業係影響好大嘅。 咁啊，新年嘅期間都可能即係大家食多啲啦， 係啊，同埋今年咧大年初一咧，今日啊，可能好多飲食業界嘅朋友咧都要開工啦，喺呢度咧都祝佢哋 冇停啊， 係啊，冇停啊，祝佢哋新年快樂啊，大家都身體健康。 唔該曬楊偉成， 唔該曬楊偉成， 多謝你。 楊偉成咧就係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嚟嘅。阿陳浩之頭先講到嗰啲網上啊外賣。平台嗰啲啊，我見你呢排都好熟悉喎，因為都見到一啲而家有啲網上嘅新業務出現咗。 嗯，冇錯啊，其實唔止咧外賣平台咧喺網上面啦、手機上面咧去擴張啊。其實而家咧香港做得服務，譬如係咧虛擬銀行咧都開始咧擴張緊佢哋嘅業務。我哋咧都製作咗一個專題咧，同大家講下虛擬銀行咧喺香港嘅發展嘅，一齊聽下。 香港弹丸之地有超过160间持牌银行，78间属全球最大嘅100间银行。佢哋嚟自多个经济体，合共开设咗超过1000间分行。早喺2000年，金管局已经发布虚拟银行指引。20年后，银行业旧年终于迎嚟虚拟银行呢一个新生婴儿，对于传统银行嘅生态链带嚟重大变化。 情报，金管局发出8个牌照，虚拟银行正式加入战场。 恭喜你，你有第一个新同伴，个人用家小诗。 大家好，我是小诗，我平时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些着数的 tips 嘅，包括是一些银行开户的优惠啦。我想我都大约有6间虚拟银行的 bank account， 我觉得传统银行真的很烦啦，开户好方便，令想新开的人很却步咯。 小诗认为虚拟银行可以吸纳到一班出不到信用卡的人，例如是学生或者是没有收入证明的自雇人士。他们可以透过开虚拟户口消费的时候在户口直接扣数，同时赚优惠。 他们就很少用信用卡，觉得批不到啦，很麻烦啦，还有又怕自己洗大了，觉得信用卡是很邪恶的一件事。但是Virtual Bank 就不同啦，你不用怕说你批不到，又或者是你会签大了之余，你又可以赚到优惠。我觉得Virtual Bank 最大的优势是这一道。 小诗在虚拟银行找到的保密是高息存款。 就算活期都有一利息，几时摆入去有得，几时捉翻出嚟有得计，即系唔同银行咁，冇可能活期系做到咁高息。 你有第二个新同伴，中小企老板 James。 喺疫情期间咧，资金方面你突然间系少咗，即系我一个生意跌咗好多。咁譬如你一个转流咧唔系咁好嘅时候咧，咁就系希望有其他嘅银行系 support 下。 受疫情影响，中小企周转资金紧张。虚拟银行的贷款可以成为他们的及时雨。 James 找到的保密是中小企周转贷款。 在传统银行都是要你有些抵押的，这个虚拟银行没有抵押。 海外汇款免手续费。 每去海外咧，通常都收$25嘅頭嗰半年。呢一間虛擬銀行咧就唔收咯。 你是否願意進入虛擬銀行嘅世界？願意。 曾經喺2000年同埋咁上下有一陣咧，叫做即係互聯網銀行嘅，嗰時當然冇手機啦。即係個 PC 咁上網啦嚇，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依一輪嘅虛擬銀行咧，其實佢因為咧目前個科技咧電子商貿啊，同埋喺手機上做到，先催生咗一個虛擬銀行嘅嗰個咁嘅體驗。做咗成功出嚟嘅例子就係歐洲、美國咧有一啲不同嘅一啲提供嘅服務者出嚟，叫做新嘅挑戰者，嗱我哋叫 Challenger Bank 挑戰者銀行出現。 挑战者银行特点是规模较小，主打网上消费体验以及创新的金融服务，挑战传统银行的地位。 挑战者银行一号， 我是 Willet Bank 的董事局主席陈家强。我们会跟传统银行有些不同的，我们是问个问题，就是究竟客人需要什么，我们给些什么，他反而就不是说我们有些什么东西我们再来卖给你，也是个 Virtual Bank 从零开始的一个好处。傳統銀行可唔可以做到我哋做嘅嘢？我相信有好多係喺嘗試緊嘅。我哋整體幾家嘅虛擬銀行嘅優勢咧，就係滿足個客同埋提高佢嘅體驗，可以話挑戰嗰個傳統嘅銀行啦。咁令到傳統銀行都要改變啦。 香港嘅銀行2001年開始引入最低户口結餘收費，直至2018年，金管局接受虛擬銀行牌照申請。多間傳統銀行都相繼取消最低結餘收費以及跨行轉帳收費等等，甚至投資虛擬銀行參戰，搶攻消費者市場。 挑戰者銀行二號， 我是 Leafy 的客層主管鄧慧敏。 Leafy Bank 是中銀有份投資的虛擬銀行，去年八月至年底吸引到超過40000人開戶。 中銀香港是我們其中一個重要的股東，當然我們作為一間新的銀行，我們譬如在一些管理上面的一些政策或者跟監管機構的一些溝通，中銀當然都在一個專業上面都可以給到我們一些建議，如果不是我們在個安全性或者在個穩定性比較難做到好像我們現在今天的級別的。 亦都有虛擬銀行看中傳統銀行吸納不到的中小企客户，推出不用財務報表、無抵押的借貸服務。 挑戰者銀行三號， 我是平安一帳通銀行的行政總裁馮玉龍。很多小微企其實他們的財務報表通常都是未必好能夠確實反映他業務狀況。香港很多小家公司其實帳戶其實用個人帳戶，公司帳戶都挺亂。 他們同進出口報關系統公司貿易通合作，看數據就知道間公司入了多少貨、出了多少貨，咁就評估到公司的業務，減低成本。 過往為什麼銀行不願意借錢給小微企呢？就是因為那個運作成本很貴，開戶的時候運作成本很高，審批運作成本很高，銀行在商言商，他收了回來的錢考慮了成本之後不能夠賺錢，所以他就沒有做到。 虛擬銀行的誕生促進了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是聯合國在2005年提出的金融服務概念，目的是給普羅大眾，特別是低收入人士有平等機會享用金融服務，將他們納入經濟體系。 你有一個新任務，盡快爭取最多新客戶，接納任務。 技能一，消費獎賞回贈。 開門七件事，你冇可能唔會行出街要去買嘢，因為我哋唔希望客户好似以前傳統嗰種模式咧，就係、是、我存錢啦，我借錢先要揾銀行服務，而係佢日常嘅生活，我去買少少嘢啫。咦，原來都可以透過唔單止現金嘅方式。 有虛擬銀行推出二維碼支付，用嚟俾錢會有獎賞，目的係將消費者日常生活連結銀行服務。 透過了解客户在我們平台上面的使用習慣，來到了解客户的喜好，可以推送一些更加合適他們的產品建議、資訊或者是一些優惠。 技能二，投資理財規劃。 咁好多人咧系想储钱 咁譬如我哋嗰個儲蓄嘅產品咧，就係話等你，我令你可以儲錢容易啲。但如果你真係好需要錢嘅話，你可以去提早嗰個終止咁樣，冇個 penalty。 顧客只要輸入儲蓄目標，就可以自動有一個度身訂造嘅儲蓄計劃。 我哋觀察我哋好多嘅顧客對象咧。其實佢對於投資理財咧，佢哋真係唔識嘅，佢唔想咧係俾曬你搞咁，佢又想個成本低。 技能三，快速批核貸款。 佢唔係需要擔保貸款嘅話，其實我哋有個承諾就係申請到放款係五天。因為有個客人其實佢真係趕住翻東莞做生意，因為佢翻上去做要隔離嘅嘛，佢三日之內佢想要嘅貸款就喺户口出現咗。想要撐腰接濟。中花我哋冇任何客户嘅逾期，系一个好好嘅反应，就话我哋个风控模型非常有效啦，可以帮我哋揀到一啲好贷款质素优质嘅客户。过两日我失 挂。美国最早发展互联网银行，根据一份2018年嘅研究。当地用纯网上银行的用户虽然达1800万，但对比以亿计的传统银行客户，只是占市场的小部分。英国和欧洲的虚拟银行都是一样，主要吸引学生和中小企这些传统银行未能够服务的客户。要服务这班小众客人，同样有难题需要解决。 警告，你有以下危机需要处理。警告，无法使用实体服务。 虚拟银行这个 stage 咧，就真系净系啱一啲廿零岁啊，啱啱出嚟做嘢嘅人嘅。多咗投资嘅时候咧 ，virtual bank 其实真系完全唔够用，佢真系唔可以 replace 到呢、这个传统银行嘅。抢钱啊，好多时候咧，佢哋都未做到住。 佢一個缺點就係佢冇支票，佢冇一間實體 bank 喺度，呢啲唔係好方便咯，我覺得。 中小企老闆 James 話：，就算獲批貸款，暫時唔會全面轉用虛擬銀行，只會擺兩成左右資金喺嗰度。 俾啲 supplier 啊，即係譬如話我哋啲影印機啊，我找數啊，俾啲卡啊，咁我好多時候我都係簽開票嘅，咁我哋都用開票嚟俾呢個形式嚟做咯，出糧。一定是要在傳統銀行搞的，你永遠都拿不到現金，會去大陸，因為我們會去大陸，我都是用這個錢莊去匯的，即是香港未得，我只是這樣說。 這個問題業界都認同， 我們真的沒有分行，是不是一定要拿著張100元紙或張500元紙在街上走，今天還是，但將來可能未必需要。我明白支票對於很多中小企重要，但其實如果大家環顧整個世界的發展，舉個例子很近的，國內其實已經不再用支票了，見有一些國家其實開始推行就是所謂電子錢包。其實如果它的覆蓋面夠闊，某程度上電子錢包都可以解決了客人很多的日常需要。 警告，壞帳風險評估。 虛擬銀行借貸仲是處於起步階段，金管局說貸款額暫時只係得10亿元，佔系統比例唔大。浸大學者麥瑞才話：同財務公司情況相若，針對消費者嘅小額貸款會有較高風險。 你做一啲微型嘅貸款，唔可能下下每一單貸款都走去信貸資料庫去查下呢個人啦，係咪先？因為3000蚊借俾你嘅話，我就查一查查嘅，我可能都要嘥即係100几十蚊噶啦。咁我計出嚟嘅話咧，我係完全冇利潤嘅。承擔交通風險嘅話，嗰、那個處理都離不開兩種，一種咧就加你嗰個嘅貸款嘅利率，另外一個咧就限制你所借嘅金額咯。 陳家強就認為，虛擬銀行嘅壞帳比率唔會比傳統銀行高。 呢啲個人嘅消費嘅壞帳係屬於係一個可控嘅範圍。咁我哋自己作為一間新嘅銀行咧，可以讓我哋更加小心添。咁我又唔會擔心話咧個經濟差你就係冇就冇得做。我都係只要你係個風險控制得好，都係有得做嘅。 每种

嗱，从健康角度，梗系希望大家好似牛咁壮健。阿里山的少年壮如牛啊嘛。从快乐嘅角度，梗系希望大家日日都好似牛一咁快乐啦。恭喜大家心想事成，身心康泰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祝大家牛年 无惊无险， 欢乐常见。 持续的疫情将改变全球的旅游局面，香港旅游发展局正趁机审视香港的旅游定位，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疫情重创本港旅游业，上年全年的访港旅客数字按年大跌超过九成，怎样继续向外地推广香港旅游，吸引香港人参加本地旅游，又是不是出路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旅发局主席彭耀佳。 西杰，你估今年花市的垃圾量会不会少了呢？今年年宵市场的规模小了，没有熟食和干货嘛。 瑞文，我想区区的情况都可能有分别的。不过这样，我就请来了绿领行动的代表，跟我们谈谈年宵花市回收的最新情况。 而我就继续主理大气候低碳生活有奖问答游戏，预埋你的啦。 星期六大年初二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经典贺年广播剧《牛年喜事多》2009年作品。 各位听众，歧视年年有，牛家今年特别多了。 潇湘原著兼叙述，周末午夜场《牛年喜事多》，一年十集，2月13日大年初二晚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千禧年代消费新闻有接住。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跟大家數一下消費新聞的榜。不過在新聞之前就聽到陳浩之製作的一個專輯講到關於虛擬銀行，但我自己最關心的就是風險問題。 嗯，沒錯，其實呢這個的專題除了跟大家講風險問題，亦都希望借這個機會跟大家探討一下接下來虛擬銀行究竟在香港有沒有得做的呢？是不是可以取代到傳統銀行的呢？一起聽一下。 八间虚拟银行开业至今，合共有420,000个户口。截至去年年底，总存款合共150亿元。看不到、摸不到的虚拟银行，真的可以挑战到传统银行？科大学者 WeLab Bank 董事局主席陈家强认为，虚拟银行亦都可以成为主流。 咁传统银行就唔会消失晒嘅，传统银行做好多业务嘅，佢有佢嘅一啲大嘅企业啦。我哋叫做係一啲企業嘅關係啊。 浸大學者麥瑞才都認同，傳統銀行嘅優勢在於多元化服務。 虛擬銀行咧唔能夠完全取代傳統銀行嘅，傳統銀行所提供嘅服務咧係好廣泛嘅，特別係高端嘅銀行服務，一定會派個客户經理俾你做任何嘅跟進。 的確，對於客户嚟講，感受得到嘅服務同埋人情味都係揀邊間銀行嘅重要因素。中小企老板 James， 我哋做制造业咧，我一定系都要见得到，我哋只会开心咯。冇呢个银行保嘅，已经系差咗啲嘅啦。自己个人嚟讲，就未完全接受得到咯。 浸大学者麦瑞才， 你部机器系死噶嘛？如果我有需要，我要去揾个人帮我处理我嘅指令，你去做按揭啦、保险嘅投资啊，你可能需要有一个客户经理咧，俾一个详细介绍啊，同埋佢哋嘅审视啊。建議噶嘛，咁呢啲咧係咪響虛擬銀行咁容易做得到咧？就算做得到都好，咁嗰個客户係咪相信咧？ 不過好似小詩呢一類後生仔，反而中意虛擬銀行嘅距離感。 投資建議同埋呢啲股票嘅嘢，問啲朋友好過問個客户經理。我成日覺得嗰啲客户經理就係叫你買嘢嘅啫。 虛擬銀行個形式好 casual 嘅，譬如咧佢 pop 出嚟嗰啲 notification 啊，好似個 friend 咧WhatsApp 你就提你話，喂呢度有嘢平喎。 有回贈仲會提你添。 有一間 bank 啦，做緊網上簽約 6% 嘅，見你咧，哦，其實未碌嘅喎，佢就可能會 pop 出嚟就同你講就話，喂，你未用喎、哦，你記得啊？咁我就覺得呢啲哇，好 warm 啊，好人性化咁樣樣咯，而唔係平時傳統銀行嗰啲咧，聽個 SMS 俾你就話，你於幾日幾日前又唔知點樣樣優惠咁嘅條款嘅細則就叫你睇啦咁樣樣。 邓慧敏的虚拟银行亦看中这点，用大数据为客户推送合适的产品。 如果我透过了解客户在我们一个电子平台或者数码平台上面的行为表现，变成了是银行的一个资产，不再是单纯地依靠某个同事还在 MyLivy 度做啊。我想作为一个消费者，有时不是很喜欢是喂什么优惠什么推广关不关我事，你都订过来给我，很烦。 警告私隐风险， 大数据带来方便亦伴随隐忧，例如中小企就会关注公司的业务细节可以在银行服务中被看透， 怎样转啲钱啊，俾边个啊，你怎样用啊，其实佢可以连接呢个呢间公司是值几多钱啊，你做几多生意啊，佢睇到晒你的大数据，譬如你传统银行嘅一拍一拍睇。 警告结业风险， 虚拟银行同传统银行一样有50万的存款保障。不过麦瑞才话，消费者都要考虑虚拟银行在竞争之下的结业风险。 如果你是所用开的银行去结业的，你要将存款抽翻起晒上嚟，摆向其他地方的话，都是麻烦的嘛。所以咧，你去拣的话咧，你就要自己去衡量啦，系边一间是可信，同埋你谂住用嗰个服务用几耐咯。即係譬如話，你諗住係一世咁用法嘅話咧，你要睇翻間銀行佢背後嘅實力，資金係咪雄厚？ 睇翻亞洲市場，日本同韓國最早發展虛擬銀行，台灣亦都喺2019年發出虛擬銀行牌照，但係限制數目喺3個。香港舊年3月起陸續批出8間虛擬銀行嘅牌照。新加坡去年年底亦都加入战场，5个虚拟银行牌批了4个，从后赶上香港。香港的审批政策是否有足够的优势？由几时需要检讨呢？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在银行业年结记者会上面就说，虚拟银行开业未够一年，需要时间观望。当局亦都研究紧放宽跨境开户的限制。 其实在2021年或者往后，遠端開戶都會係繼續係發展落去，就我哋亦都推動緊一啲法例上面嘅修訂啦。因為喺現時嗰個反洗錢條例裏面咧，有一啲嘅要求咧，都經過咗過一年嗰個實踐經驗咧，其實有啲地方可以提供多啲嘅彈性俾個市場嘅。 虛擬銀行又有乜嘢期望呢？做過前財經及庫務局局長嘅陳家強有咁嘅願景。 相對其他地方，香港其實熱鬧，有8間銀行。有些地方是比較限制的，限制它的營運 的模式，香港是比較自由市場。雖然我們說香港的銀行服務已經是很飽和，大灣區的發展呢將來是會令到這些虛擬銀行受惠。香港做得好的虛擬銀行呢，其實是它是有一個能力呢，是將它的營運模式啊，去帶去其他地方的，其他地方都望緊香港經驗的。 虚拟银行希望做大个饼，第一站焦点落在邻近的大湾区。 当大湾区的市场是开放，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很多一些大湾区居民的一些银行服务啊、理财需要啊，如果牵涉一些可能境外的呢，咁變咗你香港嘅銀行可以提供呢啲咁嘅服務。 平安一帳通銀行行政總裁馮玉龍話：佢哋客户超過90%都同大灣區有業務關係，如果幫到個客擴展業務，更加可以帶嚟其他銀行服務嘅商機。 但我真唔覺得傳統銀行或者虛擬銀行係一個所謂零和遊戲。我哋有10%嘅客人，其實今日係一般銀行冇意欲，亦都冇提供任何嘅貸款服務或者融資服務俾呢啲咁嘅中小微企。個市場有個需要，但係今日似乎未有一個提供者去滿足佢哋需要。咁我哋做緊嘅時候，只不過係將成個餅做大咗。呢一啲客户如果過往佢從來冇銀行服務佢，或者佢從來得唔到融資去發展嘅時候，佢其他嘅周邊根本需要係冇人理嘅。 每一單貿易你需要有啲外幣去做結算噶嘛，你連嗰單deal都接唔到，你邊有外幣結算啫？咁嗰啲錢其實跌咗落黑洞入邊。 要健康發展，各地嘅虛擬銀行都面對一個問題，只有少數嘅銀行賺緊錢或者收支平衡。香港嘅虛擬銀行邊間能夠過關斬將，成為市場嘅贏家呢？平安一账通银行冯玉龙， 每一家银行要健康发展，要长远发展，一定要想下个定位在哪里，而个定位大家都要望翻就系自己个 niche 同人哋嘅比较系点样唔同。 Livy Bank 邓慧敏， 唔系纯粹因为我价格够平，边个捉得中客户嘅需要，嗰一个银行就会突围而出咯。 WeLab Bank 陈家强， 最后嚟讲，乜嘢嘅虚拟银行会胜出呢？我覺得一定是給到個客人最貼心的服務，令到那個客人可以掌握到他自己的、那個就是、金融的、那個、旅程，我覺得是我們的使命來的，我們虛擬銀行的使命。 我聽完虛擬銀行嗰啲好處唔好處，但我真係即刻諗啊，你收利是錢啦，仲係 暫時係 收完之後，你會唔會擺落去虛擬銀行咧？ 呢、這個咧都真係好吸引嘅，但係好似頭先啲嘉賓咁話齋啦，咁其實擺唔擺嘅時候咧，市民真係要衡量嚇擺幾多落去啦，又係咪作為一個主要咧係擺資金嘅一個用途啊？咁呢度大家咧可以今年新年考慮一下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同大家講翻咧其他嘅鼠年十大消費新闻嘅结果啦， 第七位， 2020首半年网购口罩骗案共2292宗，涉款7022万，96人被捕噶，攞到3775票。 嗱，孙泽芳啊，呢一个新闻咧，除咗头先讲之外咧，仲有另一个消费新闻嘅项目都系嘅。 冇錯啊！呢一單新聞咧都係攞到最大化人心消費新聞嘅，佢係攞到3304票噶。 講到大快人心咁點解咧？因為我見到好似講緊 因為拉到人啊嘛， 網購口罩嗰啲案啊，你自己本身有冇留意先呢段時間？ 係啊，孫澤芳 都有啊！我之前咧咪好多人話搶口罩嘅，唔夠口罩嘛屋企，咁就成日見到 Facebook 啊有啲 post 就話好多口罩賣喎，咁啊好多人留言啦、啊，嗰陣時就仲。出咗個潮語添，就係、是、兩盒 fans 就係唔理三七廿一就留咗言先咁。咁但其實我都試過去留言啦，但其實好多時候最尾都係冇回音，冇人聯絡我咁樣咯。 因為當時的確要揾貨係唔係咁容易嘅。 係啊，同埋周圍就算有咧，都係賣得好貴嘅。 但你哋有冇試過即係唔夠口罩，或者去網上面見到有人話口罩有貨喎，就去留言啊，或者去買啊咁啊？陳嘉宏係咪都有啲經驗啊？ 系啦，其实咧我自己嗰阵时都有喺网上面嗰度咧去扑好多唔同嘅口罩，其实喺唔同嘅网店嗰度啦，都有尝试去留低一啲痕迹啦。咁啊唔止留言噶，可能系有阵时咧留埋一啲款项，即系做个按金咁样都有试过。咁但系有可以最后尾攞得到买得到嗰啲口罩嘅咧，可能一半一半咁样。 但你未攞到货就已经俾钱，你自己唔担心啲 钱？你收唔收得翻啲按金咧？咁 系咯。 按金嗰啲咧，我就好好彩都叫做收得翻嘅，咁同埋都唔係話個數量唔係好大，可能係三位數字左右啦，或者係幾十蚊都有啦咁樣，咁就所以其實都攞得翻嘅。 不過講到口罩啦，仲有另一個嘅新聞項目咧，都係同口罩有關係嘅，孫澤芳。 係啊，冇錯啊，嗱，另一單咧關於口罩嘅新聞咧，都攞到最抵賺消費新聞㗎，就係、是、消委會聯同專家教導市民以家中物資自製口罩嘅。嗱，呢一單新聞咧就攞到3564票㗎。 不過睇翻呢啲新聞咧，好似恍如隔世咁啊！ 係啊，即係嗰陣時仲係講緊口罩供應好緊張，有啲市民買唔到咧，就要喺屋企自己去車口罩啊。 係啊，冇錯啊，嗱，其實咧嗰陣時消委會係點樣教大家喺屋企自製口罩嘅咧？咁其實咧，佢就係教大家用一啲廚房紙啦，跟住然之後再用啲鐵線啦，咁樣然之後就穿起佢，然之後再喺最外面嗰層咧就用個透明嘅膠花佬啊，然之後咧就再聯埋佢一齊，咁就好似可以平時我哋咁樣阻擋啲飛沫啊、口水啊咁樣得噶啦。 不過而家就即係應該唔需要啦。 係啊， 跟住咧第六位係咩新聞咧？又 第六位。 市面搶打流感疫苗，有診所一針索價近1000元啊！咁啊，呢一單咧就有4014票嘅。 讲紧呢个流感针，唔系而家讲紧新冠嘅疫苗。 系、 当时点解会咁多人争咧？系咪同疫情有关系咧？ 系啦，其实就正正咧，就因为系新冠病毒嗰个疫情咧，系令到个流感疫苗嘅需求大升。因为呢个专家就话咧，系打咗呢个流感疫苗嘅话咧，就可以防止咧被呢个新冠病毒同埋流感病毒咧去夹击。咁就會保障得到多啲嘅例如長者啦，或者係一啲有長期病患咁樣嘅人士。所以呢其實嗰段時間呢，即係喺舊年，其實由夏天去到冬天呢，都係有唔同嘅一啲搶呢啲嘅流感疫苗潮咁樣㗎。 都聽到好多話診所話唔夠貨啦，又要問政府攞啦，亦都見到好多人即係擔心，特登打去診所度問有冇貨啊，咁問咗好多都冇，見到好多當時有啲聽眾都咁打嚟嘅。 一針難求啊，可以話係。 冇錯啊，即係其實就係去年香港人搶咗唔同嘅嘢當中其中一樣嘢啦。咁其實嗰陣時都曾經有一啲報道就話有一啲診所可能出現坐地起價嘅情況啦，亦都因為係呢個需求太大，咁供應太少嘅原因啦。咁後屘政府都有為私家醫生去補足一啲嘅流感疫苗。咁亦都有一啲係可能係噴鼻式嘅疫苗係提供咗俾佢哋嘅。 好啊，跟住我哋就轉睇下第五位嘅鼠年十大消費新聞啦。 第五位， 兩大超市獲批保就業計劃，為需回饋半數補貼。呢、這個新聞咧就攞到4201票喎。 這個新聞呢其實講緊嗰啲嘅饋贈返俾啲市民呢係同個保就業計劃有關係嘅。但最終呢佢嗰啲即係錢呢係用啲咩方式係俾返市民㗎？ 其實呢佢都有唔同嘅方法㗎，因為呢而家見到就其實係有兩間嘅大型超市啦，係需要去回饋返俾市民啦。咁其實呢惠康嗰邊呢就用咗1.2亿啊，去做一个叫做点点心意嘅回馈计划，咁就有派到成8000万咧，系俾一啲有需要社群咧派发嗰啲现金券俾佢哋嘅。咁另外咧，亦都有捐到钱咧，系帮助啲弱势社群啦，同埋冻价嘅。咁而百佳嗰边啦，咁佢哋咧亦都有向弱势社群派发4000万嘅现金食物券噶，亦都有向大众咧就推出一个3200万元嘅诚心上你快抽奖啊，即系剩低嗰啲咧，其实佢就派咗俾前线员工作为奖励嘅。 我记得嗰阵时咧，最初有呢一个嘅情况嘅时候咧，大家好似咧都市面上有啲批评嘅，对于呢个做法。 其实系嘅，因为其实咧，即系百佳咁样样去抽奖啦，其实咧有啲市民就话：哎呀，抽奖其实如果抽唔到我，咁其实对于我嚟讲都冇回馈到俾我啊。咁呢个其实都唔系一个好。對於自己嚟講都唔係一個很好嘅回饋計劃㗎。 其實見到消委會咧都有做過啲調查咧，咁啊視察一下究竟其實所謂嗰啲凍價咗冇加價嘅貨品，究竟其實有幾多咧？啊，抄下抄下，原來都好難揾㗎喎，嗰啲唔係話咁容易揾到，即係超市公布嗰啲咧係凍價嘅貨品。 你自己有冇抄過啊，陳浩之？ 我自己咧就比較少揾，因為咧佢嗰啲凍價嘅品牌咧係嗰啲超市出嗰啲自家品牌嚟嘅，其實就可能唔係個個人都會買嗰啲。 咁呢個都可能引起有啲人嘅批評，因為嗰啲凍價嘅貨品原來又係你自己自家嘅貨品嚟嘅。 都可能有㗎。 其實係啊，同埋佢哋都話咧，而家你凍價咧，亦都唔知道佢會唔會本身就已經加咗價，所以先至凍價，呢個亦都係監察唔到㗎啦。 冇錯。不過其實我見到個計劃咧，大家都係除咗話超市呢方面凍價啦，另外咧嗰啲現金券咧，都好似係會交俾一啲人去幫手去分發嘅喎。 係咪俾啲有需要人士㗎？呢個係 其實睇翻咧，百佳嗰邊咧就話會俾翻佢哋合作開嘅嗰啲弱勢社群嘅嗰啲社區組織啦，咁跟住就會由佢哋去派發翻俾佢哋嘅會員嘅。咁而惠康嗰邊咧都係差唔多咁樣嘅做法，亦都有向佢哋嘅員工去派發呢啲優惠券嘅。 咁希望咧喺呢個即係回饋嘅計劃啦，有啲有需要嘅人啦都可以受惠翻啦。不過今次保就業計劃嗰度咧，其實咧有啲各行各界咧都未必係受惠到啊，或者覺得幫到未必咁多。先咧就聽下咧，即係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呢一位嘉賓啊。 冇錯啊，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喺度，早晨。 新年快樂啊！有電話旁邊咧就有史立德啊。頭先都講到咧，有關於呢個嘅保就業計劃啦。喺呢段疫情期間咧，即係工商界咧都應該遇到好多困難啦，失業率都高啦。你哋有冇話喺呢一年即係點樣變陣啊？咁啊？ 喺的確咧，香港喺疫情嘅期間咧，係為咗工商界咧係提供咗一啲財政嘅支援啦。咁我哋明白咧，公共嘅財政嘅資源咧係有限啦，但係畢竟咧喺第四波的疫情持續的時間是 都比較長啊。咁喺社交嘅距離措施咧，係一再咁樣延長咧，係好令到好多企業嚟講咧，都已經去到一個山長水盡嘅地步，可以咁講。而且咧，相比其他嘅地區咧，我哋香港嘅財政嘅情況咧都唔算係好差嘅，咁應該係有條件咧係繼續咧提供一啲支援俾我哋嘅一啲中小企啦。咁我哋廠商會咧係建議咧係為一啲部分嘅行業咧係實施咧係第三期嘅補習業計劃嘅，咁亦都係根據咧唔同嘅行業啦，咁具體嘅情況同埋需要係釐定佢哋嘅補貼嘅一啲比例啦，咁申請嘅條件同埋資助啊。等等呢啲作為一個核期咯。 史立德啊，其實有冇話邊啲行業咧係希望即係重點去支援？ 譬如有啲係餐飲嘅行業啦，比較上佢係喺前線咧，就即係喺疫情之下咧係受到嘅影響比較大嘅，因為你一個兩個人同埋即係一張台咁，同埋佢係喺夜間由六點就已經關門啦，咁所以喺依方面咧。就可唔可以幫下佢啦？咁另外就係喺旅遊業啦嚟講咧，都係比較上係受到比較嚴重嘅打擊嘅。 不過而家就出咗兩輪嘅保就業計劃之後啦，暫時都未有話再有消息咧，真係有再做保就業計劃啦。你自己即係工商界，仲有冇啲咩方法可以自救啊？或者定係都會再同政府傾嚟緊，即係財政預算案等等咧，有啲嘢可以幫到你哋咧？ 咁就我哋就好希望咧，喺呢一個暫緩喺即係喺疫情而家嗰個咁嚴峻嘅情況下咧，暫時都未能清到零嘅話咧，係咪喺呢一個我哋較早之前都曾經講過咧，喺凍結下呢個加人工嗰個方面啦，咁啊暫緩一下統一呢個勞工假期啊同埋公眾假期呢個安排啦，咁唔係話唔傾嘅，咁喺度好啲嘅疫情之下，我哋再同僱主同埋一啲員工咧，再繼續傾呢一個咁嘅咩咯。咁喺而家嚟講咧，暫時我哋就唔好傾住，到遲啲先至條件好啲啦。咁我哋再繼續就係咁嘅意思。 最後簡短啦，牛年咧，商界嘅最大期望又係咩咧？ 商界嚟講，的確係好辛苦喺過去一年嚟講。咁我哋當然咧好希望盡快清到零嘅疫情啦，清到零先至可以將所有嘅嘢咧係慢慢去復甦啦。 好啊，都希望咧新一年啦，牛年啊都可以象徵好似牛咁生猛啦，即係啲生意啊、工商界各行各業都可以好翻啲。 財源滾滾來啊！ 唔該曬你啊，史立德，史立德咧就係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嚟嘅，祝你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祝各位生意興隆啦，身體健康最主要。 好，多謝你， 多謝。 全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微笑开眉。春风为你吹满山花，早已伴你遍行万里地，让白月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你。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燃烧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昨日年30万，又有超過20宗確診，比起去年同期的3宗新症，一年過後竟然更差。而且當時未有實施禁聚令，而今時今日又禁堂食又封區，依然是日日雙位數字確診，在兩岸四地最為落後，通關無望。內地和澳門早已經通關，只有香港私人獨潮水，疫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抗疫的措施變本加厲，遲來的封區勞民傷財，市民飽受重重限制，團年飯都吃不到。 政論又說抗疫越抗越衰，經濟每況愈下，香港整體的狀況不但比回歸前更加差，甚至衰過沙士時期。國際金融中心空談環保減費未見收效，部門各自為政，對於社會種種問題避而不理，一場世紀疫潮就將計時炸彈逐一爆開。政府對於垂死樂園、過氣企業慷慨撥款，海洋公園和注資國泰航空賭錢落海百億元計面不改容，造成千億元財赤，卻找小市民開刀，長者2元乘車優惠蚊蚊計較，凍結最低工資忽視藍領，基層最關注的房屋問題卻長年未解決，基建樣樣蝕錢，遠水救近火，6000億元明日大嶼惹嚟掏空庫房的質疑，民怨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累積，終導致怒火焚城，一發不可收拾。是東方政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今年春節，市民應政府的呼籲減少聚會，但大家仍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親戚朋友送上節日的祝賀。新一年是金牛年，牛象徵勤奮堅毅，我相信只要大家努力打拼，香港一定可以再創高峰。我祝大家和氣吉祥，事事順境，身體健康。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千禧年代消费新闻有接选。 9点钟过后啊，千禧年代大年初一咧，继续有萧乐文喺度，仲有陈浩之。 系啊，早上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头先咧一路同大家数紧咧鼠年十大消费新闻嘅榜啊，咁有陈嘉宏啦、孙泽芳啦，同埋黄佩珊啦，几位都系我哋千禧年代嘅同事嚟嘅。事不宜迟啊，而家去到第四位咯。 第四位， 疫情重创旅游业，2020年头9个月73间旅行社结业。嗱，呢一單消費新聞咧就攞到4522票噶。 73间嘅旅行社，即係其實全港有幾多間旅行社？聽落好似都幾多。 同埋講緊仲係2020年嘅頭9个月咋。 係啊，即係你都想象到其實呢段時間啦，即係航班少咗好多啦，唔係就係講緊香港嘅疫情啊，講旅遊業係講緊成個世界其他地方嘅旅遊業啊嘛。咁呢段時間大家都喺度忙住要應付個疫情嘅時候，旅行社咧都真係可能真係生意大受影響，真係。 冇錯啊，其實除了我們自己沒得去旅行之外，其實旅行社的職員都很慘啦，因為其實他們結業的話，其實他們都是沒了份工，其實都很難找工，現在這個疫情都很難再找工的了。 因為經常都說，就是旅行社職員究竟他的收入是來自哪裡呢？就是我們譬如報團，除了說給團費之外，其實很直接就是他們有沒有帶團呢？有帶團可能就要給那些人頭費等等，如果你沒得出團，根本他們的直接收入就真的少了很多了。譬如我們這個時候都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說一下，在疫情之下他們那個的影響，都是業界人士來的，有香港旅遊由业外游领队及导游工会主席汤剑生的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汤剑生，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希望即系嚟紧一年咧，都唔会再即系业界再受呢个疫情影响啦。不过咧，过去一年咧，见到都的确咧系好多人士系受到影响嘅，喺你哋嗰行点算啊？呢段时间， 其实喺2020年咧，就真系 即旅遊業都從來未試過有咁樣嘅，我即係我哋停工不停，即係完全係零收入嘅。因為頭先你都有講到我哋即係我哋收入主要靠出團嘅小費咧，咁而家連團都冇得出，公司又停薪留職嘅話咧，基本上係完全係冇收入嘅。咁啊，好多都出去揾其他嘅 part time 做住先咁樣咯。 嗯，冇錯。咁其實我想問一下咧，而家新年前後啦，又有冇多咗啲旅行社要停薪留職啊，甚至係結業咁樣咧？ 其實結業就比較少啲，小型嗰啲可能即係兩三個人嗰啲旅行社就會有啲即係執咗，大家都唔知啦。咁但停薪留職嘅話，其實由上年二三月開始都已經一路停薪留職㗎啦，或者一個月可能叫你翻幾日咁樣，有翻一兩千蚊俾翻你咁樣，即係頂住下咁樣嘅啫。 但其實旅行社點樣撐咧？仲可以一個禮拜翻到幾日咩？即係佢哋仲可以點樣營運咧？ 有冇其他嘅業務㗎？其實而家？ 基本上早期可能仲有啲啲人订下机票，但到我谂到上年年中嘅时候，基本上所有都停晒噶啦。佢哋都我对知道老板都好惨，都完全冇晒收入。咁但系你员工咁你一下子你去遣散咁多人咧，你又要付出一大笔。咁佢不如暂时停薪留职顶住先。咁但系你又唔可以即系法律上你唔可以停薪留职咁耐。咁啊叫你翻住几日顶住先。咁啊靠政府啲资助啊咁样咯。 我想了解一下你哋啲行家咧，而家有冇话？即係未有收入啦，冇收入啦，呢段時間轉行係可以做啲咩工啊？ 因為轉行咧，其實我哋啲行業都好尷尬，好多人聽到你話，你本身做咩㗎？做旅遊嘅，我做旅遊。咁你停薪留職嘅期間，人哋都話你都未即係舊嗰份，你未離職，我又唔可以請你做長工。咁只可以即係俾人壓低個價，咁去做 part time。咁另外就係話好多知你做旅遊啊，你遲啲旅遊好返你都走㗎啦，咁佢亦都唔敢即係俾啲可能好重要嘅職位啊，可能即係或者好高人工啊俾你做。咁好多轉出去做咩呢？轉做可能做物業管理啦，或者有啲轉物流業啊，咁早期可能轉去做啲口罩廠啊咁樣囉。 選擇都唔係咁多囉都。 係啊，冇你其他即係好多，其實以前我哋譬如有啲可能唔做旅遊嘅，咁可能出去都會做下地產啊、保險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呢兩行都好似都比較靜啲，咁零售更加冇啦。咁只可以即係靠啲勞力去做咯。 係啊，其實呢一段疫情咧，未咁嚴峻之前咧，咪亦都有一段時間試過係推本地遊嘅。其實個反應係點嚟緊？有冇得做咧？ 其實本地遊咧，咁反應係都可以嘅，都算可以。咁但係其實佢利潤率真係好低嘅，即係可能你講緊可能報個團，可能要包埋食飯，可能都係百零蚊。咁你又要扣埋呢樣扣嗰樣，其實每一個客人可能喺旅行社嘅利潤咧，可能得到三幾十蚊。即係叫做可能係多份工俾個領隊去做下，俾個導遊做下，一日攞翻四五百蚊嘅基本人工咯。咁同埋好多地方，其實香港好多地方而家都好多人自己都可以去啦，都唔同埋以前可能即係交通咁唔方便，要包攤包交通咯咁樣。咁好多都而家都選擇自己去玩，咁即係前景唔會太大咯。 咁即係所以話，即係長遠可能都唔能夠靠本地遊嘅，都係可能要睇下曙光，可能都係等下可能多啲航班啊，或者旅遊氣泡啊等等啦，係嘛？ 本地遊就一定唔可以長期靠佢哋嘅，因為我哋香港旅遊始終都係，就算本地嗰啲咧都係叫做都係靠外來客嚟香港玩，咁本地出去因為叫香港咁細，咁好多都係自己去玩嘅。咁咧其實嚟緊會靠係咪靠旅遊氣泡咧？就新加坡嘅旅遊氣泡都未推出，都好似都已經都冇乜意思啦。咁就期緊，我哋而家都嚟緊，我哋希望就係、是。可能是暑假啦，希望暑假会有翻团啦。 好啊，唔该晒汤剑生啊，同你倾到呢度啊。咁佢就系咧香港旅游业外游领队及导游工会主席嚟噶。跟住落嚟嗰一个咧，都同旅游有啲关系。 第三位， 国泰重组旗下港龙航空停运，这个新闻咧系攞到5157票噶。 这个当日呢听到这个新闻呢都大家非常之震撼啊，尤其是港龙嗰个品牌啦，非常之多年。 其实因为港龙这个品牌其实已经35年了，它仲要是即日咁样去停运呢，其实大家都真的很惊讶。 你哋過往咧有冇搭過即係呢個航空公司啊？或者有冇啲朋友都因為呢一次嘅即係停運啊、裁員有受影響啊？ 嗯，都真係有啊！我自己咧就成日都搭呢兩個品牌嘅，咁因為去旅行，即係大家港龍航空就主要做啲短線嘅一啲航班啦。咁但係都有少少感情噶，但係嚟緊咧話停運咗，我諗員工嗰個嘅感受咧就更加深啦。 係啊，不如我哋咧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講下即係成個嘅香港本地即係航空業務嘅影響啊！咁有中大商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 早晨，李兆波， 早晨，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大家咁話， 即係航空業啦，有即係港龍個品牌咧，直情係冇咗啦，咁啊打擊都非常之大啊！見到啦，即係香港成日都話係一個國際航空樞紐啦，咁喺疫情之下，航空業嚟緊即係個前景，你自己點睇啊？ 嗱，香港比較特別啲，因為咧我哋個地方好細，基本上面我哋冇所謂 domestic flight， 即係我哋嗰啲叫做國內嘅一啲嘅航班。咁你個飛去內地係，但係飛去內地就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敏感啊，即係我哋飛去內地係同一個國家。咁但係其實咧就喺內地嚟講，好多係叫做飛自己國內嘅啲航班嘅，咁我哋國泰航空嚟講咧，佢最主要係飛一啲即係國際嘅航班啦。嗱，國際航班咧喺今次疫情裏面咧恢復嘅時間係最耐嘅，最近都麥肯錫、McKinsey 佢都有即係報告，特別講到呢個旅遊業復甦，特別講到呢樣嘢啦。佢提到咧就係最容易復甦嘅咧，就應該一啲本地旅遊，本地旅遊包括自己揸車啊、坐呢個嘅巴士、鐵路啊，同埋一啲嘅內地即係國內嘅啲航班。咁點解你一啲國際航班恢復耐咧？因為唔同國家個疫情嘅情況係唔同啦，對疫苗嗰個嘅效果又唔同啦。咁但係呢一個，如果你話講全球旅遊業裏邊嚟講，最重要就係呢啲嘅國際航班。咁正正國泰航空咧，佢係非國際航班噶嘛。咁同埋咧，佢啲國際航班又帶嚟咧香港以往就港龍啦，就係將呢啲人咧帶到內地嘅城市。咁你冇咗呢個國際航班呢度打擊咁大嘅話咧，你恢復嗰陣時個時間咧就將會係比較耐嘅，咁呢一度咧就所以令到佢依家嘅個情況咧就比原先預計咧係差嘅。 嗯，咁不如都關心一下國泰嘅情況啦。其實之前咧就獲香港政府就注資啦，但係都見到最新咧，譬如話佢喺一月底嘅時候有向外發債啦，有一啲可換股嘅債券，但係就同時亦都係拖欠咗政府咧注資嘅一啲首期嘅利息。佢最近嘅業務情況又係點咧？ 嗱，如果睇翻咧最近嘅業務情況，佢出咗啲2020年12月嘅數據咧，咁我可以對比翻咧2018年12月嘅數據。點解用2018唔用2019咧？因為2019有社會事件。嗱，2020年12月嘅數據咧，佢係載咗成個月裏邊載咗39,989人，呢個係一個月啊，即係平均一日咧千零人嘅啫。咁喺2018年12月嗰陣時咧，載客嗰個嘅人次咧係310萬。咁上下嘅，一個310萬，一個39,000幾。哦，咁載貨啦，嗱就載貨其實就唔係淨係話貨機嘅，以往客機嗰個飛機套嗰度其實都會載貨啦。但無論如何咧，我哋睇翻載貨嗰度啦，2020年12月咧，佢係載咗12萬公噸咁上下，而喺2018年12月咧就載咗182,000幾公噸。貨運咧就唔係跌好多，貨運如果去睇翻個數據咧，即係跌咗可能30%咁上下啦。咁但係客運嗰度咧就跌咗差唔多99%啦。嗱呢啲客係帶嚟現金流噶嘛，咁同埋咧即係如果你睇翻國泰行正常嗰陣時候，可能我個收入就1000至1100億咁上下啦，700幾億係客運，200幾億係呢個貨運咁樣，即係好彩佢一早嘅設計咧，就係、是、即係都有一定嘅比重係載貨，香港始終係一個嘅即係空運嗰、那個運載力咧都係全球第一嘅，我係睇到啊，暫時都仲係，咁就令到佢就即係仲可以咧，叫做生存下去啦。佢延遲呢個派優先股嘅股息好，或者係發呢個嘅可換股嘅債券咧，都係希望咧就加強佢嗰個嘅現金流。咁原因啱啱睇到啲數字，如果即係個載客個人次啊跌得咁緊要嘅話咧，咁啊冇咗呢啲咁樣嘅現金流咧，係講緊一個生存嘅問題㗎啦。咁而呢一個嘅問題其實就都一路係咁樣拖延落去，即係話你希望話舊年我哋係睇到希望有啲復甦㗎嘛。咁但係似乎譬如旅遊氣泡嗰啲又冇咗啦。依家咧佢開嗰啲係啲最基本嗰啲咁樣嘅航班咯。咁但係佢 已經有嗰一輪嘅裁員啦，咁你又唔可能係再大幅度咁樣去減啲人嘅，唔係第時一復甦嗰陣時候你又會冇人嘅，咁變咗就每個月仍然有即係十幾億嘅開支，咁政府最近又話啲航班人員嗰啲有啲新嘅檢疫限制，會令到佢嗰個嘅每個月嘅現金開支再增加多三至四億，可能係大約18-20億咁上下，咁你呢頭冇個現金流嘅收入啦，同而爭好遠。咁嗰頭呢你嗰個嘅現金開支咁大嘅話呢，咁所以佢要做啲咁嘅動作呢，從財務上面係無可厚非嘅。 其實除咗疫情嗰個影響呢，另一方面我都見到就係話而家譬如有大灣區航空呢都申請緊一啲航線嘅。咁其實對於國泰嗰個嘅地位呢又會有啲咩影響呢？ 依家暫時睇大灣區航空咧，佢嗰個嘅佢有啲國際嘅航班啊，最主要啲內地嘅航班咧做緊，似乎就係啲以前江龍做緊呢嘅嘢。咁但係其實航空業咧不嬲都唔係咁賺錢，全世界嗰啲都唔係咁賺錢嘅。睇翻東航、南航嗰啲咧，即係佢有啲國家支持嗰啲咧，咁叫做得比較好少少。因為如果你航空公司嚟講，你淨係話做點對點嘅話咧，咁其實就有限嘅，即係好似廉航嗰啲咪點對點咯。咁國泰以往做嗰啲就係啲國際嘅航班，仲香港。做個航空樞紐轉機咁樣做呢個咁樣嘅模式，咁如果大灣區航空我主要集中喺內地，咁國泰都會飛內地嘅，但係就冇咗即係港龍以前嗰個咁樣嘅規模啦。咁如果你冇一個咁樣嘅規模咧，其實兩邊嚟到講咧，都可能會對個即係有啲規模經濟方面咧有啲嘅打擊嘅。即係如果你規模越大嘅話，呢、這個規模經濟帶嚟嘅效益係越大嘅。咁當然啦，你搭完國泰之後，可唔可以轉大灣區有呢？始終佢哋即係航空公司之間，佢哋係競爭對手，有啲嘅航點裏面都會有啲合作嘅，但係我唔會覺得即係大灣區航空咧，佢係前途一片光榮咯。因為以往咧，你見到開航空公司嗰陣時，尤其是內地嘅啲公司咧，佢往往喺個負債嗰度咧係低估咗嘅。咁跟住就打锣打鼓咁開始，最後尾嗰陣時，譬如我睇到香港航空好多問題啊，其實就係依家啲問題陸陸續續咁樣去浮現。咁變咗，如果你冇一個咁樣嘅規模，個成本又高咧，我其實就對於大灣區航空嗰度就唔係好樂觀，即係除非話依家國泰嗰度連好多國際航班都俾呢個嘅大灣區航空就熄咗啊，咁但係除非政府真係有啲咁樣嘅做法啦，但係佢飛開嚟到講，同埋國泰喺國際嘅上面嘅水平都係排位好高嘅，咁我會覺得大灣區航空嘅發展嗰陣時咧，即係荊棘滿途咯，從乘客角度睇有多間競爭平啲，咁梗係好事啦。但你睇翻以往金泉航空嘅策略上面有錯誤，或者就算係香港快運咧，喺被國泰收購之前咧，其實都好多年都蝕錢嘅。其實就咁變咗嚟講咧，我對大灣區航空真係係即係有啲嘅保留嚇。到佢出事嗰陣時，會唔會最後尾又係揾翻國泰救咧？呢、這個大家拭目以待去睇下啦。 不過講到尾啦，新一年。其實牛年的時候能不能夠真的旅遊業再次復甦呢？你自己的期望又是怎樣呢？ 香港困難，正如我剛剛說過麥堅士麥肯錫的報告，是其他國家因為地大物博咁咧，佢可以有本土旅遊，即係我哋國家好大冇問題，佢哋住新年嗰啲照飛嚇。咁你日本啊，或者美國、加拿大，完全嗰啲佢哋本地旅遊啊，嗰啲冇問題嘅。但係香港嘅本地旅遊，香港幾大啫？我哋去啲島啊，我哋係咁多，消費都唔係高。咁你要成個旅遊業係帶動嘅話咧，就一定係有幾大部分咧係依個嘅即係出外嘅旅遊嘅，人哋入到嚟，因為你張機票啊、酒店嗰啲啲消費都高啲啦，係咪？即係以前我係超過而家。咁香港正正就係因為我哋即係依家本地又唔夠大啊，跟住咧海外入嚟或者出去嗰啲咧有好多嘅阻滯咁樣樣咧，咁就我相信都係悲觀嘅。咁除非咧就即係年尾到啦，咁即係啲疫苗開始有啲效果啦，即係開始依家就話未必今年年尾啊，可能出年年頭先至可能係慢慢咁樣即係叫做正常翻。但係你去到正常嘅時期，隨時2024、2025咧，咁我諗仲有排捱啊，即係我哋本地嘅旅遊業。 好啊，唔该晒李少波。李少波咧就系中大商学院高级讲师嚟嘅，祝你新年快乐啊！嚟紧咧我哋已经系啊，多谢你。咁啊，嚟紧我哋继续咧，仲有就千禧年代继续同大家数榜嘅话，首先 冇错啊，转头翻嚟再见。

I 世代反映的是一个世代集体的心理状态，对于网络的绝对依赖令到这个世代不善于现实世界的人际相处，拉长了童年期，拖延了长大成人的时间，形成了与过往的 X 世代、 Y 世代和 Z 世代完全不同的特色。 I 世代虽然表现得更有包容力和没有反叛期，但是会更加容易抑郁，而且是迟迟不愿意长大的一代，对未来更加有难以言说的恐惧，需要大家多些关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I 世代报告》，作者真特温格，由大家出版社出版。 牛年将至，今年是牛市定是熊市？ 投资新世代2月13号年初二如常启市， 黄伟杰、关卓照继续陪住大家中环股市， 记得朝早9点20分至到11点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打来节目热线同他们倾下计， 节目还会请来专家讲新一年的汇市展望，天 祝大家财源广进，心想事成，恭喜恭喜。 Hello， 我是郑汉良，祝愿大家咧就好似只牛咁啊，心存就善良咁啊，但系咧就观察就入微啊，唔会俾人呃。最紧要咧就系牛运就当头啊，鸿运咧就当牛啊，恭喜恭喜！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祝大家牛年 无惊无险， 欢乐上天。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消费新闻又接住， 继续千禧年代咧，同大家数啊消费新闻嘅榜啊，除咗萧乐文啦、陈浩之喺度之外咧，仲有陈嘉宏、孙泽芳同埋黄佩珊嘅。头先啊，陈浩之咧就有一个关于虚拟银行咧嘅一个专辑做咗出嚟。 系啊，冇错。但系跟住落嚟咧，我哋即系银行嘅服务虚拟，你都可以想象到啊。但系而家咧，原来真系一啲医疗嘅服务咧，都可以摇佢咁样虚拟做。 睇医生啊，睇医生点样网上去睇咧？咁啊，由黄佩珊咧同埋朱令君咧系做咗个专题嘅，听下先。 药嘅可唔可以唔食 药啊？唔得啊，乖乖地食药先至会快啲好噶、啊。 医生咁麻烦嘅，可唔可以唔复诊啊？ 唔得，要睇下你啲药仲啱唔啱你食噶嘛。 医生，而家疫情咁严重，可唔可以唔落嚟诊所就睇到病啊？ 呢、這个就得啦，而家有好多网上诊症平台，真系可以俾你坐喺屋企睇医生噶，仲可以将药同埋医生纸速递到去你屋企添。卢医生就在一个网上诊症平台挂紧单啦。 我是卢伟汉医生，咁我一年前开始咧，亦喺网上挂单睇症噶啦。网上诊症咧，喺嚟紧嘅发展咧，都系大势所趋嘅。咁科技嘅发展越嚟越进步，大众去认受嘅时候咧，就越嚟越多人想有呢一个服务嘅。而家疫情期间咧，好多人都唔敢去诊所度睇医生啊，咁所以咧，都觉得想试下嘅，有个体验啊，咁样样。 我是阿咪，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试过用网上平台看医生，因为我需要一个家庭医生的转介信转给脊医，我就问一问脊医会不会介绍我去哪个家庭医生那里看，他就说、啊、有的，可以在网上看这个家庭医生的。我当时其实都疑惑是怎样进行的，咁佢有一个界面嘅，咁隔咗一阵咧就出现咗一个姑娘啦，就先问我一啲基本嘅个人资料啦，喺个镜头前面 show 个身份证俾佢登记嘅，咁核实咗个身份之后咧，佢就叫我等医生出现嘅，咁医生出现咗就有一分钟到，沙沙声嘅，搞咗一轮，终于听到啦，就开始问诊，问翻我条腰痛嘅情况啦，系点样整亲啦， 仲有冇边个部位痛啦？咁我就讲晒所有情况俾佢听，之后就佢就写咗一封转介信，会医嗰个转介信俾你。 而家除咗复诊，拎转介信，有啲网上诊症平台会以病到唔想落街都可以睇到医生做招来。讲到咁，你会唔会有啲心郁郁呢？ 惊喜，觉得正。第一，我好难啦。第二，因为疫情都唔想去咁多人嘅地方。如果唔系一啲真系好严重嘅病，其实都系个好嘅选择。我好似真系冇朋友听过，因为我摆上网之后，大家都好似好惊讶咁。吓，咁都得咁样咯。好多人问我攞资料添。 卢医生都话，佢接嘅症多数都系好似阿咪呢类二三十岁嘅年轻人。 通常咧，年輕啲嗰啲病人咧，唔想去診所啦，好多時候翻緊工嘅，因為節省咗好多輪候時間咧，咁樣噶嘛。試過有一個咧，好搞笑嘅，有一個係外籍男士嚟嘅，咁佢咧就話睇皮膚，咁好啦，接啦。原來佢喺公司嘅喎，嗰個地方都有啲嘈雜嘅，有啲同事啊咁樣喺度行嚟行去咁樣，跟住再問落咧，原來佢睇佢比那嗰度行喎。哇，咁即系外国人就好 carefree 啦，咁样，但系都要睇睇噶，咁样，跟住佢就走去厕所嗰度，匿埋嗰一格嗰度，但系咧，点知入到去咧又好暗，跟住咧佢要问人借到个电话嚟影得清楚啦，咁样，嗰个都混乱啊，搞到成件事。 遥距医疗呢个概念，睇翻唔少资料都话系源于澳洲北部嘅乡郊，由于当地远离市区。好多时候都只能够打电话问诊，后来就发展到网上上载啲相俾医生观察，网上睇医生。例如根据美国遥距医疗协会嘅统计，2015年美国已经有超过1500万人用过遥距医疗。不过另一位私家医生，本身亦都系医委会委员嘅蔡坚认为，外国嘅做法同香港唔可以一概而论。 網上的診症的顯身是有些是急功近利的做法的，我覺得外國那個不是 quick fix， 它地方大，去到醫生的診所即可能要揸成一個鐘頭的車，他們在網上看了之後才要安排，這樣最容易一點。香港醫生的診所即是多過71的，那即變成你網上診症的需要是很低的。 看回香港，其實醫委會都是在2019年才就遠程醫療發出了一份醫生道德規範指引，建議醫生和病人先建立了醫患關係，意思即是例如先有面對面的診症經驗，再做遠程診症。而醫委會對於一般醫生面診的規限和道德要求，同樣適用於遠程診症。 其實醫委會的指引就很簡單的，佢都係鼓勵你最好真係睇翻啲你熟悉嘅病人啦，有啲咩冬瓜豆腐咧，就係你自己負責啦。 喺網上診症，因為冇真人俾你接觸到，所以就局限咗可以做到嘅嘢診斷啊咁樣。即係醫生嘅風險係診斷錯誤，連累病人受傷啊、死亡啊咁樣。 所以我就嚴選嘅，我揀嗰啲症咧，就算我冇得摸，都應該唔會有生命危險嘅。 兩日前我先看一個病人說個肚痛，我用手去按他肚子，才診斷了是急性的盲腸炎，即是不得等，即是不得說再拖多幾次，如果不得才叫他看急症室，這樣這是有機會被人視為不負責任的做法。 所以盧醫生都說自己在網上掛了單成年，都只是接了7症。 为什么我看得7呢？原来我看回都看不少的，其实。 哎呀，孙仔啊，我的胃又拿住拿住了，我去看医生啊。 阿爷啊，现在有得网上看医生的啦，使乜出去看啫？ 哎呀，是但啦，不得啦，我要唞唞先啦。 有一个咧，哇，系89岁伯伯嚟嘅，胃痛，跟住开始神志有啲唔清醒咯，真系推都推唔切啦。我系建议佢即刻打999嘅急症室嘅呢个。 喂，而家话网上有得睇医生，仲可以速递埋医生纸去我屋企，等我听日转身射个3分波先。 咁啊，攞架子啊，真系方便嘅。即系如果佢识得玩呢个游戏规则啦，即系唔好讲啲医生唔肯睇嗰啲嘢啦，基本上咧系会轻易啲攞到嘅。 唉，少年你太年轻啦，世事边有咁易俾你看透啊？ 其实呢都好多灰色地带嘅，肚痛啊嗰啲呢都未必睇嘅，咳啊其实我都有少少犹豫嘅。病人通常好多时候呢觉得好小事啫，我伤风咳咋嘛，咁都唔睇咁样。跟住个医生可能就哇有啲痰声，咁我想听听你个肺喎。所以其实网上会诊呢，我觉得呢会增加咗医生同病人嘅意见分歧㗎。咁不过呢网上会诊又有佢另外一啲好处嘅，例如呢啲病人佢嚟睇血压高啊，我知佢屋企有个血压机嘅准嘅，咁就叫佢嗱，你食咗个药，你下个礼拜打返电话俾我，话俾我听你个血压几多度啦，复诊服务啊嗰啲可以啦。即係完全可以取代呢，我諗都係好遥远嘅事嚟嘅。首先呢係要有一啲法律嘅框架啦，你话好耐好耐之后呢啲科技再先进啲呢，咁如果真係发展到听啊摸啊啲都做到呢，不过好似科幻片咁样啫，咁当然就会好啲囉。 咪住先，但係啲网上平台广告又讲到好多病都睇得咁嘅。 卢医生话呢啲平台就好似一间中介公司，从病人收费同医生本身嘅诊金之间嘅差额赚取利润。平台多数会喺各大社交媒体宣传招募会员，亦都有啲会同保险公司合作，向佢哋嘅客户赠送网上会诊计划吸客。以卢医生参与嘅平台为例，佢哋会将收到嘅个案转介俾医生，至于接唔接症就由医生自行评估。 即系佢梗系想做生意噶嘛，佢梗系想越嚟越多病人加入佢哋啦，咁所以就当然系讲到好方便啊嗰啲啦。但个风险咧，其实喺个医生度，更加喺个病人度。咁有时病人真系自己唔知嘅。 蔡坚都话，网上诊症平台点样宣传，医委会管唔到。 即系而家医委会只能够针对私家医生嘅个人宣传，就系如果你宣传嗰啲喺个机构嘅时候咧，医委会系处理唔到嘅。冇人去宣扬呢个漏洞啊，咁变咗即系病人以为呢个做法系 O K 嘅，医生嗰个神仙嚟嘅，即系望下你听你两句，知道食咩药啊咁样，咁呢啲其实系好唔安全嘅做法。 不过阿咪觉得又真系好多香港人冇乜所谓， 好老实讲，其实我哋平时啲小病，你都知道，其实来来去去都系嗰啲药噶啦，平时真系行入去都系一两分钟就赶翻你出去，坦白觉得分别唔大，咁所以我觉得值得搏一次。 蔡坚就唔太认同。 我喺大学做医学生嗰阵时，我教授话俾我听，即系你问个病历嗰度咧，系占你诊断嘅90%啊，临床嘅检查咧系10%嘅啫。咁但系嗰10%就系帮到你作最后嘅诊断嘅，冇得做到呢个临床嘅时候咧，始终个诊断咧系一定系唔完整嘅，正正系对个病人可以产生一啲危险。即系如果系要用网上诊症。香港而家都系啱啱喺开始做，个目的如果只系话啊，等病人唔好去医生嘅诊所，呢个系咪本末倒置啊？咁样 嗱，啱啱呢个咧，关于网上睇医生嘅专题咧，就系由同事黄佩珊咧同埋朱令君咧系制作嘅。咁跟住落嚟咧，继续数榜咯，有第二位， 第二位。 去年的农历新年就是口罩供应短缺，消委会促请商户不要趁火打劫抬价，这一单新闻有5371人是投票给他的。相信大家都记得去年疫情开初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都要四周围去破口罩，亦都刚才讲过可能是要排队抢疫苗，就是其实口罩就是大家最共同的回忆，就是整条街很多条不同的长龙是去排药药房啊，或者是一些超市啊去排一些新的口罩。 那阵贵都不止啊，是很多人肯排都未必有货。 是啊，即是你肯俾钱出来买都未必有啊。 好记得有个老人家咧，咪喊晒咁样，因为佢个口罩戴咗几日，佢亦都好惊冇口罩戴之后会影响到，因为个疫情嗰阵非常之严峻。即系呢啲画面真系历历在目啊，到而家。 同埋尤其是嗰几日咁啱咧，天气比较冻啊，咁佢哋真系凌晨就已经起身去排队咧，摸黑咁样排队。我谂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对于呢一单新闻都应该咧印象好深刻啊！ 共同回忆啦，不过而家见翻啲口罩就好似，诶，点解嗰阵当时会咁嘅咧？咁，不如我哋都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有香港口罩及防疫设备协会主席陈国希嘅早晨。 陈国希早晨。 系，早晨，你哋 新年快乐啊，陈国希。 大家新年快乐啊，系。 讲到即系回顾，好似成年啊，疫情嘅消费新闻好多都系同口罩有关系啊。好记得当时咧，即系好多人都会扑口罩啦。你自己有冇呢一啲即系印象好深刻嘅画面喺个脑入边啊？ 当然有啦，我相信上年疫情啱啱开始嘅时候咧。香港口罩真係非常短缺，我諗啊，真係一罩難求啊！ 係，最記得邊一幕咧？或者而家我見你就係、是都係生產口罩嗰方面啦。 點 解會 本身係做紡織呢一行㗎嘛？ 唔係好直接關事嘅喎，都係嘛？ 係啊，咁其實我諗一開頭大家都記得啦。嗰陣時我諗啊，一個口罩即係原本我諗口罩之前一個口罩一盒口罩嘅零售價可能係講緊圍繞係$50到，但喺嗰個疫情開始嘅時候，我諗啊，你有$200-300你都未免買到盒口罩。咁其實反映咗一件事，就原來香港咧，當有疫情嘅時候咧，我哋係香港係冇得自給自足嘅。咁所以我自己就變咗就由紡織業就轉咗去做呢個口罩，咁就希望可以幫到人又幫到自己。 咁其實呢一年即係落嚟啦，而家香港口罩嘅供應情況，你哋一啲廠商嘅營運情況又係點嘅呢？ 其實過去呢一年呢，我哋香港嘅口罩廠呢，由短短嗰陣時冇一間廠都冇，已經去到已經超過200間口罩廠㗎啦。咁其實而家大家睇到市面上已經去到一個其實好多供應嘅，其實都係到個飽和，亦都有好多供應商，所以而家其實口罩係其實你隨街隨巷都買到噶啦。咁個問題係點樣可以買到一個有優質嘅口罩咯？ 會唔會市場入邊咧都有好多淘汰嘅情況會出現咧？ 肯定會啊！即係其實我哋自己協會咧都睇到而家個狀況，而家我哋嘅情況都唔係話太過樂觀嘅，因為其實短短我哋而家有成200幾間口罩廠啦，其實一個月嘅產能亦都其實都幾飽和下噶。咁我哋自己睇，可能將來都有一個可能有一個退出潮喺度噶。 明白啊，其實咧都因為有好多間嘅口罩廠啦，可能經營嘅情況咧都有啲困難。但係究竟係啲咩原因咧，令到你哋仲要繼續落去嘅咧？係因為嗰個投資啊，定係嗰啲貨源嘅關係，所以都仍然係繼續想做落去嘅咧？ 其實原因我諗有好多啊，大家個個都唔一樣。咁但最關鍵嘅原因就係我諗一開頭其實我哋做一個口罩廠，一開頭事實上都投資咗好多錢落去啦。咁到而家我相信好多我哋口罩業都仲未可以話歸到本嘅。咁就繼續做落去，咁叫做其實坦白講有啲意氣難山啊。同埋講真，大家初心都希望幫到香港人或者做個優質嘅口罩。咁既然開始咗做，咁我哋真係希望做到真係做到最後嗰一步。做翻我哋香港人精神，繼續係做，希望做到冇得做為止咯。 而家啦，即係可能即係啲口罩供應，頭先都出現話飽和啊，甚至可能過剩嘅情況啦。嚟緊你哋有冇諗過成個行業嘅出路係點咧？有咁多間，成200間啊，起碼講緊。 係咁，其實咁講，我哋其實我哋又唔可，我哋有應該我諗將來如果要繼續可以將個行業繼續 sustain 啦，咁其實我哋其實一開頭就希望可以香港可以做到一啲輕工業啦。咁當然而家口罩廠係有少少過剩嘅，咁我相信一個淘汰賽之後，跟住可以重新再restructure 過，我覺得是有出路的。咁當然我哋最需要希望可以出到口啦。另外政府可以有一部分嘅配合啊，或者喺機制上啊，甚至乎喺入口口罩嘅規矩上可以幫到我哋手咧，咁可以提升我哋嘅競爭力就係一件好事咯。其實個市場係有喺度嘅，但係個問題只係而家就係、除咗我哋香港本土做嘅口罩，亦都有好多其他國家嘅口罩，例如啲大陸啊、印尼啊、越南唔同地方嘅口罩入口嚟香港。 OK， 咁啊，循而就喺我哋個餅嗰度就分咗一部分啦。咁、其實我哋做口罩都唔介意，將嘢幫到人。但係我哋開始發覺到咧，我哋好多入口嘅口罩咧，喺嗰、那個規格上咧，仲未有一個完善嘅監管制度。咁、所以令到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就算而家可能睇到，喂，個口罩望住個口罩，根本唔識去分辨呢個口罩係咪真係幫到佢手，或者真係可以做到個防疫嘅功能。 好啊，唔該曬陳國希啊，陳國希咧就係香港口罩及防疫設備協會主席嚟嘅，同我哋講咗好多而家口罩市場嘅情況啦。最後啦，最緊張而家最後一位啦， 第一位啦， 第一位。 第一位咧就係疫情爆發各區現搶購潮，超市推限買令呢一個咧係有5531票嘅。 呢一單新聞咧，同時亦都係最離譜消費新聞啊，攞到2685票咁多啊！ 係咪實至名歸咧？最離譜啊！ 唉，我諗大家都嗰陣時都有咁嘅感覺啊，我自己都係啦。嗰陣時咧，真係見到嗰啲喺超市入邊啲廁紙咧，就真係雙眼發光。 哦、即係你有入貨啊？你都有 入貨啊！嗰陣時同一即係同啲市民一齊去排隊 㗎，會入得多。 咁又唔會嘅，即係都係入自己需要嘅份量啦。同埋嗰陣時都唔係話俾你買得多嘅、嗯，一個人通常可能淨係買到一條啊咁啊。 見到咧啲資料都講話，當時咧米啦、廁紙啦、紙巾啦、消毒紙巾啦，同疫情有關係，譬如啲漂白水啊、消毒藥水啊、酒精等等咧，都係話每個客人咧買兩件嘅。你哋有冇啲類似嘅經驗啊、嗯？當時都有搶下貨咁樣。 嗰陣時其實嗰個搶購潮呢就唔只限於係我哋市面上面見到嗰啲一條條隊啦、嗯、其實喺網上面我自己即係嗰陣時都有喺手機上面去、 哦啊、 下載咗好多唔同應用程式，係唔同嘅超市呀、啊、等等各樣嘅去嘗試去搶呢， 即 係 唔同渠道搶嘅都要。 冇錯，嗰啲係見唔到嘅隊伍，嗰啲係我哋眼見到，但係其實你見到有啲人有啲數字有幾萬人一齊喺度等緊嗰個伺服器咁樣。 我見到啲資料呢，原來當時連罐頭蔬菜都搶嘅喎，呢、這個 係。係啊，同埋都可能因為有一啲傳言嘅問題啦。咁、唔知孫澤芳嗱，你有一啲咩回憶呢嗰陣時？ 嗱，我就比較好好彩嘅，因為咧我自己屋企人咧就做超市嘅，所以反而咧係、哦、我屋企人咧， 而家先知喎， 內部先啦，係啦，佢哋喺內部自己咧就喺度搶咁樣咯，咁就所以我嗰陣時個存貨比較充足啲，就可能係、 不過嗰時都好好嘅，大家都會分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嘅，就算買到翻嚟嘅話、 我相信孫澤芳屋企有咁多咧，喺我哋有需要都會分俾我 們。咁黃佩珊咧？ 我記得咧，其實咧搶購潮咧，其實最有印象咧係見到啲即食面嗰啲咧搶曬，同埋咧見到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嘅，原來係有某一尺嘅韓國即食面咧係唔知點解冇人買噶，原來嗰個原因係咩咧？係因為佢食咗之後好口渴，跟住大家就唔想去飲水，然之後大家就唔買嗰隻即食面咯。 我聽完咧，我哋數榜咧數咗咁多十大消費新聞啦、好似回顧翻成年嘅疫情咁啊！咁希望嚟緊一年啦、大家都身體健康啦，所有嘢都順順利利啦。咁啊，再嚟一次，我都祝大家咧，即係嚟緊一年牛年啦，即係勤勤力力啦，有工做之餘啦，都勞而有獲啦。 冇錯，我就希望大家咧，最緊要就係身體健康啦，好似隻牛咁壯健啊！ 陳嘉宏咧。 咁我咧就祝各位咧要身心愉快啦，可以去战胜呢个疫情嘅疾病。 孙泽芳咧， 最重要都系心想事成啦，大家希望有啲咩嘢就可以成真啦。 仲有黄佩珊， 最紧要大家今年都可以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啊！ 好啦，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一度啦，数榜都嚟到呢一度啦，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山川